这是来自周杰伦的曲目，叫做《上海1943》。其实方文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也并没有去过上海，这些情节呢都是他自己脑海当中的想象。而接下来呢，继续要听到张志成这一首歌，充满了唯美的感觉，叫做《幻日线》。 拖着沉重的行李，街上广播的声音，人们互道再见的表情。回顾手机的讯息，逐渐面到想念的痕迹，我怎么忍心删去。还想和你看北海的雪景，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，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，天知道我会多想你。当飞机越过伤心幻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寒暄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定格在你的晴天笑脸。你的心飞过伤心幻日线，经过我们的世界地球更一点，如果你不能把感觉变现，传发给你说不完的思念。想念的痕迹，我怎么忍心删去。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景，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，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，天知道我会多想你。当飞机越过伤心幻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定格在你晴天笑脸。你的心飞过伤心幻日线，今后我们的世界地球各一边，如果寂寞能把感觉变现，想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。消失的天空，我凝视了好久，在飘雪的气候。 脑海重复着最后拥抱你的尽头。 期待再见面时刻更深刻的记忆。伤心幻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定格在你晴天笑脸。今后我们的世界地球更一点，如果寂寞能把感觉变现，想传达给你却不完的思念。

这样的午后，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，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感觉很特别，仰望这片天空，遥寄我对你的思念，窗外的星空像你心笑不眠，这样的午夜我坐在九分的咖啡店，这里的街道有点改变，这里的人群喧闹整夜，望着朦胧的海岸线，是否还能回到从前，昨日的单纯，今天的事情像你，而你也早已不是你，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，怀念着往日淡薄的青草味，色像你没什么道理，这样的午后我在忠孝东路的咖啡店，这里的街道有点危险，这里的人群是否还会记得从前，昨日的单纯，今天的事情像你，而你也早已不是你，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，怀念着往日淡薄的青草味，怀念着往日的坚持和现在你我的改变。 这是来自陈绮贞的曲目，叫做《九份的咖啡店》。继续来分享同样是走创作路线的蔡健雅，这一首曲目叫做《沙滩》。在陶喆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，这一首《沙滩》让整个音乐界都惊艳了，而这一首歌在蔡健雅的翻唱之下呢，也呈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陶喆版本的风貌，连陶喆自己呢也对女声版本是赞赏有加，说蔡健雅的嗓音很有磁性，唱得很蓝调。 静静的。 想不知不觉又像海天到最深的地方，才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。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无眠不休的追求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，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，从来不想回头，不问题